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妹， 今日啊，是一个开心嘅一日啊！ 点解咁讲 咧？播个天气同时间先。 今日天气啊，我都唔知点讲呢个，叫咩啊？温度20度，相对湿度75%啊！ 时间系 下昼2:09。 系啊，今日系一个开心嘅一日啊，开咗一个好嘅节目球啊！ 系 个原因系啊，喺年12嘅时候都仲可以收到黄天仪嘅利是。 系、 啊、你见我冇主动拜年都知道， 系 我已经打消咗念头啦。 啱啱嗰个气胶都几好，多谢 ，新年快乐啊！虽知道每年啊，电台嘅一啲前辈都系我哋目标群众嚟嘅，系啦，但系今年因为疫情嘅关系，我哋唔建议大家系聚集嘅。 系啦， 系啦， 咁所以经过都唔好，即系尽量少接触啦，即系讲句新年快乐。啊，题外话呢样咧，叫啲前辈你一定礼貌会讲，新年快乐啦、 啊。今年仲未见到淑梅姐喎、啊， 系啦、 啊，有啲挂住佢添。 如果淑梅姐听紧，或者有同事听到佢喺附近， 淑梅姐属于我嘅、 你话二台边有同事揾佢啊？咁你礼貌上见到，譬如子成啊，或者嗰啲咁样咧， 系 啊，子成啊， 咁你都会礼貌讲个新年快乐，咁仲新蒸头，跟住咧对方听到新年快乐就好似一句咒语咁啊，佢就会即刻。啊，系、哦，跟住就银利是，跟住嗰下咧，我系好唔好意思，有一种好似拗利是头，其实纯粹系出于正常反应，讲新年快乐，但系佢哋即刻煞有介事，啊，你等我一阵， 系、哦、我都有啲咁嘅同事，系啊，翻工有啲踢啲笋好好人嘅，系啊，系新年快乐咁样行过，其实我真系行过，可能想拎个 headphone 走嘅，喂，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哎，利是，哦，多谢，系啊，即刻好尴尬，我想知你今年嘅斩获啊！ 非常之低啊！ 我都系，因为同心抗疫， 系啦， 齐打疫苗， 减少 聚集， 系啦。虽然如果唔计 PayMe 我 OK 嘅，可以收电子利 是。嗱，呢个一阵先讲，呢个系另外一个玩法嚟嘅，即系你今年系 唔多啊，因为冇亲戚冇拜年啊，取消晒所有 团拜，我都系 正常啊，大家都冇上嚟屋企拜年，咁所以嗰啲冇见到，即系有两年冇见啦啲亲戚其实。 啊，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唔拜年就唔见嘅。 哦，我呢几年赚少咗人仔啊。 哦， 即系我内地嗰啲舅父以往咧都会托相亲咧就拎落嚟嘅。 系。 咁但系呢两年冇啦，即系唔通关，咁咪冇得落嚟，咁所以就斗少咗好多 汇款咯，叫佢系咯，叫汇款可以试下呢个咯，咁样。 有试过噶，有试过舅母咧，因为今年即系我旧年9月27日生日嘅时候咧，喺我哋叫做实龄叫29岁嘛，虚龄系30岁，即系有啲人系计虚龄噶嘛，虚龄就 系 个计法，其实 technically 佢系计埋你喺妈咪个肚入边，咁样就叫虚龄咁样啦，有啲咁嘅说法。咁所以我舅母话30岁啦，32立啊，佢零零舍舍封咗封啊，668元嘅人仔俾我，我记得嗰日仲喺片场做紧嘢，揿入去。我冇大陸嘅 account， 所以係失效咗嘅。 咦，咁你虛靈收一封實靈咁樣就可以係咪收一封啊？ 唔係，我都冇內地嘅 account。 我知啊，但如果喺個概念上咁，即係話其實到你真係30歲，係咪又可以攞？ 應該唔會，係啊。屋企人就有呢個大利是，但係呢一年我都即係今年我都即係呢兩日做一個結算啦，因為其實都去到年十二啦。除咗好似有黃天怡小姐 咁好嘅前輩。 善長人翁之外啊，我深信亦都唔會再有斬獲啦。我真係睇一睇啊，真係少咗，我諗少咗1/3或者少咗1/3啦。 因為向來你都多幾倍噶嘛，我記得。 係啦， 利是方面， 我早排先至拆咗舊年嘅利是，大概嘅數係6000至7000嘅。 哇 ，fat fat 啦 ，fat fat 真係 fat fat fat fat， 我六年先湊到咁樣嘅數。係 啦，咁嗰個數係因為屋企大家庭啊嘛，即係屋企大家庭啦。咁然後我淨係姑姐姑丈嗰度啊，再加埋啲舅父表姨啊，嗰度起碼嚟咗20封先啦、啊。叫每個20封嘅都係紅三魚， 係 咁你已經2000-3000啦、啊。其實，所以其實去得好，即係鬥得好快嘅。咁但係今年就真係冇家庭聚集啦，再加上少喺電台出現啦。即係以前咧，我哋咪有新春團拜啊， 洗樓啊， 係啦。咁然後咧，其實每年去到呢個關口咧，我都經歷一樣嘢嘅，即係拆利是嘅時候，我都有個諗法。不如真系唔好咁早結婚啦！嗱，我哋而家試下計條數先。 系， 好啦，假設啊，我唔結婚，每年有6000元嘅利是， 正常啦，即係唔係我即係喺我嘅收入係正常收入，即係當然係偏多啦，即係普遍平均數係多嘅。好啦，咁假設如果我結咗婚啦，咁究竟我要派俾幾多人 啊？ 然後個餡有幾多？咁究竟我係 計 係啦，嗱好啦， 一個人俾40蚊啦，我當。 咩一个人俾40蚊啊？ 即系20-20啊嘛。 哦， 即系我意思，你派利是出去一个对象， 即系好似私分俾我哋平辈咁样，就20蚊。 就20蚊，我当你40啦。即系你 跟住你职场开皇天地几多先？ 职场差人情。 冇，太过分啦。 望下，不如唔讲出嚟。 你望啦，我唔望。我觉得唔好意思。 望下，知道下。 佢都有俾你噶嘛？ 有，我冇拆住啊嘛。系啦。哦，你想知系咩啊？想知 咩？见到啦，哇！ 如果有个环节，逐个电台前辈派嘅利是册，我哋都俾一个反应，拍埋片都几好睇啊！ 即系嗰啲私分嗰啲， 私分，俾翻你啊咁。 咁又唔好，廿蚊都系钱啫。唔系，好啦，计啦， 计啦。 嗱，我哋呢度电台嘅人啦，你啦，即系如果我见到你，我都要俾你啊。 系啊，梗要啦。 周涉啦， 涉啦， 嗱我当冇疫情啊，当冇疫情啊，即系大家可以正常聚会啊，系啦，即系周涉啦，邱国成啦，方志豪个女啦， 系 刘慧恒两个女啦， 系 五个啦， 系两个女，跟住勤姐俾咩？ 系阿勤俾俾，阿勤俾唔俾？有啲尴尬呢个， 因为前辈咁样啊， 我当唔俾先啦，当我度叔啊， 系，跟住仲有。 跟住 監製咧，監製未結婚啦，假設佢 監製，我結得嘅話，監製點會未結啦？睇埋樓啦，人哋定埋婚啦。 啊，咁又唔係好多啫， 五個，呢度五個咯。 譬如其他啲 PA 同事啊，卓志德啊嗰啲，又幾傾嗰啲，見開嗰啲， 加埋十個人咯。呢度冇咗兩嚿啦。 係啊，點知係啦，呢度冇兩嚿啦。 好啦，咁跟住之後， 你嗰啲 親戚，等我諗下先。我契女唔系我契女，我不嬲都有俾嘅。 系哦， 系啦，契女即系走音啲，即系我阿嫲嗰啲，我每年都有俾嘅。 系， 即系出咗嚟做嘢之后，我阿嫲、我婆婆啊，跟住 仲差啲啊，讲起钱啊， 跟住我细佬同埋我契女有俾嘅，不嬲都。跟住之后 啲亲戚嗰啲咩表弟妹啊， 表弟妹系都要派噶， 系啊，你都要派。 表弟妹有六个添啊。 一个派40都240啦， 唔会派20，唔会派40嘅，起码派一嚿嘅。 系、哦、啊，一嚿啊 ，OK 嘅传统嚟噶。如果我点会有6000啫？咁多年要还噶嘛。 原来系一份投资， 仲要结咗婚、啊， 系、啊， 即系派双峰嘅、啊， 系、啊，即系两嚿水，六个 千 二， 千二咯。 哇，千二加头先都 即系起码2000-3000咯，去咗，连埋可能有时见到公司同事啊，即系可能电影公司同事有啲单身嘅未结婚嘅细过我嘅， 其实都系噶， 系啊， 留下空间俾唔俾啊？ 俾，唔系呢几年你都有俾啦，系嘛？ 好唔好啊？ 哦，冇嘢啦， 系啊， 唔系呢几年我阿爸阿妈唔喺度住，就变咗我俾咯， 系啦， 系啊，所以我阿嫲都话佢有俾， 系，但系你讲起呢样嘢咧，呢个真系嗰日去咗我亲戚屋企嘅。即系意外地过咗去啦，即系本身冇谂住去拜年，跟住上去即系叫送啲礼咁样啦。跟住咧，咁我冇咩准备，咪跟屋企人上去。然之后咧，突然之间我表姐嚟咗，佢结咗婚， 是是是 有几个小朋友。咁嚟到咧就系、是、有一种就系、是、哦呢、这个咧就系、是、唔知咩你表舅父定乜嘢。 哦，系啊系啊， 就第一次出现一个咁嘅状况就系、是、啊新年叫做拜年，有一个你嘅后辈出现，我嗰下都谂。其实我系应该要俾利是嘅， 系啊， 然后即系我冇任何嘅， 其实唔系，因为冇人话结咗婚先派嘅， 系啊，因为你 即系等于 都会 系 啦， 等于阿斌啊阿勤都有派俾我嘅， 系啊， 即系识个长辈，所以我都有派俾啲小朋友嘅， 系啊， 如果真系好细个嗰啲，不过冇嘛，我就派俾我契女咯， 系啊， 跟住之后冇啦，冇小朋友喺我身边。唔系咁，如果我即系假设见到大佬 B， 我都会派啦。 系 technically 都要派嘅， 同埋你啲 friend 嘅。 唔系，所以我冇话每次去到拆利是嘅时候，我都有一个嘅冲动、就是，就系真系唔好咁早结婚啊！即系话不如生仔照生仔，同居照同居，但我未结婚嘅，咁样会唔会太无耻咧？即系我个仔已经20岁啦，假设我四五十岁，我当而家我出年泵个仔出嚟，30岁，我30岁泵个仔20岁，50岁，我50岁未结婚。五十岁未结婚，我斗唔斗利是啊？ 我会照斗咯， 系咯， 其实系尴尬嘅，即系， 但系我唔尴尬，尴尬嘅就系人哋啊嘛，所以我决定喺度做咗最后一个行为，淑梅姐，新年快乐， 淑梅姐今日有冇翻工啊？我哋喺电台 冇任何意思嘅， 谂住同你 纯粹系 打个招呼， 系同你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有其他同事如果你结咗婚，你想同佢打招呼都可以， 都可以 过嚟，我哋喺二台嗰度等紧大家吓。 宵也敢跟你飞，奢侈错，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困困中等上锁。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不过调翻转讲嘅，我觉得即系派利是系一种嘅祝福嚟嘅， 系 唔系 你祝福我啊？ 太正经啦呢句。其实我想讲嗰样嘢系，就算我结咗婚啦，阿爸妈都会俾噶嘛。其实 呢个一定啦， 系啦。所以其实个数都未必低好多嘅，系少咗一班电台嘅人唔会派俾你啫。 即系只不过我俾得咁多，不过冇咗收入嗰部分啦。 少咗收入，少 咗收入 啲啫， 系 啦，其实唔会少好多嘅。 入不敷支啊， 系啦，同埋多一样嘢嘅，其实你呢几年去亲戚屋企拜年，我唔知你有冇啊？我系会买礼嘅已经。 哦， 即系我去我姑姐姑丈屋企，假设佢嚟，即系往年啦，以前未有疫情嘅时候，佢过嚟拜年，我都会即系买盒，即系你当朱古力又好，曲奇又好，其实我个数其实都打和嘅。 哦，因为如果我成个 family 去就有大食大咁，屋企人做代表嗰啲，咁、 哦、 但系如果自己去朋友屋企啊、哦， 可能因为呢几年我爸妈唔喺度，咁就有个人做代表咯。 成长啊， 成长啦、 啊，稳重啊，个人。 睇听讲好似去到正月都仲可以派利是，因为我想讲阿监制未派俾我哋， 派咗未咧？好似未喎， 系啊，阿黄天恩啊， 喂，你喺楼上喎、啊，好似 开工利是咧， 喂，系咪应该落嚟监察下个节目啊？哦、喂，黄天恩等你啊，我哋。 语言系一种高深莫测嘅事物，佢仲会不断咁样演变，同一个字喺唔同嘅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唔同嘅意思，语言呢系仲会进化嘅，即使系一字一词微小嘅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嘅诞生。所以呢度就系教你最新成语嘅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过两日就系情人节啦，有啲咩成语可以啱用呢？嗰日， 你可以用孤家寡人啊？ 唔系啊，博士一，我唔系叫你形容我条命啊，系同人表白嘅话咧，可以用咩成语啊？ 可以同对方讲 我对你啊真系情比金坚啊，意思啊系形容感情啊好似金属咁坚定啊，系用喺啊唐代白居易嘅《长恨歌》。 白居易啊， 哦，系嚟自。白居易是居屋的嘛，所以 他是想吃了那个他们政府想吃字。 是来自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 哦，博士一啦，咁如果来到二十一世纪的话，情比金坚又可以变成怎样呢？ 啊，你这条问题问得真是好，今集就一于教你情比金坚的最新用法啦。嗱，阿波成喺现今嘅资本主义社会啊，你要表白点样表现出你嘅爱，就梗系讲 money， 睇你送啲咩俾人啦。 我谂住咧都系送朱古力啦，咁系咪我送俾佢嗰阵就同佢讲，我对你真系情比金坚啊？ 唔系啊，因为你系送朱古力，所以应该同佢讲我对你。真系情比金加朱古力啊！咁咪话俾佢知，你真系好似朱古力咁爱佢。咁如果啊，你有钱啲啊，带佢食海鲜大餐啊，就系同佢讲啊，一路食一路讲，我对你啊，真系情比金蚝啊，因为食紧生蚝。如果你有钱啲啊，送情侣手表啊，同佢讲啊，我对你啊，真系情比金捞啊。如果你再有钱啲啊，直情啊，想娶佢啊。俾自己屋企嘅事业佢嘅话，咁你可以同佢讲啊，我对你啊，真系情比金铺啊，因为你屋企啊系做珠宝生意嘅，咁当然啦，喺香港啊呢、這个嘅资本主义同埋地产霸权嘅情况底下，最杀食嗰句啊，都系同佢讲啊，我对你啊，真系情比金巴伦道啊，因为成条街都送俾佢咁爱佢啦。 哇，博士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啊，不过我完全冇钱嗰啲唔啱用、啊。有冇一啲咧唔使钱嘅方法可以表达到爱意咧？ 如果冇钱嘅话，就唯有用技巧去搭救啦。除咗就咁表白之外咧，都可以试下用歌嘅，例如一路表白一路俾呢一首歌佢听。 从小小的恩赐，从小小的构思，远胜过买个乐园太奢侈，胜过告诉世界最爱是谁太刻意。凭小小的主意，小快乐容易，要每个细节视为最经典那次。 博士一，系咪因为咧代表想俾快乐佢，所以拣呢首歌咧？ 唔系啊，因为呢个歌手系叫金坚啊，所以你一路。播歌嘅时候就一路唱住同佢讲，我对你真系情比金坚啊！又或者如果佢唔知边个啊，可以讲埋全名啊，我对你啊真系情比许廷金坚啊！咁佢就知道啊，一定系啊许廷铿啊！ 哦，咁仲有冇其他歌手可以拣啊，博士一？ 有啊，你仲可以讲啊，情比金坚啊，或者情比金坚呢啊，咁啊好明显知道系边个啦。 几多可笑诺言被作废了，几多优美落行记得多少，匆匆岁月丝丝幼绵，失恋过太少，几经波折二人又再见了，几多牵挂二人说不出口，不紧要，不懂说话只可以对你笑。 再唔系啊，就有情比金坚啊，阿谦公张敬轩啊，就情比金坚啊。 你揀嗰啲呢全部都係广东歌，我好鍾意啊，今次真係情比金明我爱广东歌啊。博士一博士一，我完全明白晒啦，我仲好期待下个礼拜你又会教我啲咩成语啊。 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5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政府完成深水埗圆洲村原盛楼和苏屋村海棠楼的强制检测。在原盛楼，大约1980人接受了检测，发现23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而在海棠楼，大约1100人接受了检测，发现9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跟进。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如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之後仍然發揮不到效果，下一步就要將疫苗通行證擴展至公共交通。假如確診數字仍然以4至5位數增長，導致公立醫院、竹篙灣檢疫中心、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以及檢疫酒店用盡，封城將會是最後考慮的手段。許樹昌說，封城對香港是很大挑戰，因本港人口稠密，封城要確保食品物資供應，市民外出看醫生亦都要保留彈性，又要確保市民不會偷走外出。形容封城禁足在香港有很大困難，亦都要有很多支援。他又說，居家治療不理想，但是如果疫情真的爆發要推行居家治療，就要選擇一些沒有病徵或者病徵較輕微、有自理能力的人士。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智光說，第五波疫情之下，已經有30間院舍有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有一間院舍原址檢疫。由於院友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仍然低，整體情況令人擔憂。罗哲光话：虽然近期多了院舍长者愿意打针，但是院舍分散，疫情亦都发展得快，打针工作有挑战。他呼吁私营机构医生以生命作为优次，抽时间为院舍长者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下个星期会在粉岭和屯门，其后再在沙田新增临时疫苗接种点，为市民打伏必泰疫苗，每个地点每日可以打1000针，希望进一步提升接种率。聂德权又说，根据科兴药厂指出，可以将接种疫苗后的休息时间由现时30分钟减至15分钟。預料當局下個星期更新有關指引，相信可以提升疫苗中心和私家診所的流量和接種量。至於會不會延長疫苗接種中心的運作時間，聶德權說會和營運的私營醫療機構商討。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呢一位嘅嘉宾咧系吹长笛嘅，你好啊，坐。 你哋好。 系啦，即系玩呢个长笛呢样嘢，系咪都已经由细玩到大噶本身？ 可以咁讲嘅。咁但系我第一款乐器就唔系学长笛咯，系学咗钢琴先嘅。 哦，我想知道分别系咪有去到唔知咩级咩级嗰啲噶？ 是啊是啊，都是八级咯，所有乐器都一样嘅，就是去到八级啦，然之后再上去，即是我哋称为演奏级咁样咯，再上多三级咁样。 哦，咁而家系两个都是 八级就一定会考咗噶啦，咁跟住之后就而家我系考到去第二级咯。 哦，呢啲太複雜嘅嘢啦，通常都唔係留意呢啲嘢嘅，係個級唔係留意呢啲嘢。 哦， 係通常睇佢飲咩咖啡，我係 哦，係杯杯一定係。咁所以就玩鋼琴，轉咗去玩長笛咁樣。 係啦， 但係點解會轉咗揀長笛嚟玩 咧？其實唔係轉嘅，只不過係因為細個咧，可能即係要練習噶嘛，學樂器呢啲嘢。咁但係俾屋企人即係俾媽媽逼得太多啦。咁所以就會變咗係咁逼我學彈鋼琴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有少少唔想。係啦，咁我就同媽咪講話，我真係好唔中意彈琴啊，媽咪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咁好咯，你考完八級之後就唔使啦。咁我諗好多家長都係嘅，即係覺得一定要考咗八級先，咁你就 finish 咗，你完結咗呢件嘢呢件事㗎啦。咁樣 我老豆都咁同我講啊，你唔使咁勤力揾錢㗎，你買到樓嘅之後就可以有你㗎啦。 你完結咗嗰樣嘢就 OK 嘅，好似人生就係你㗎啦。 講到考八級，八級係好易考定係？ 唔可以话好难，但系都需要一定嘅技术咯。 我话唔可以话好易添， 唔可以话好难嘅，系啦。咁但系死练难练又点样都会练到出嚟嘅。 但系学完钢琴之后再学呢个嘅长笛系易好多嘅。 比较容易嘅，因为始终你睇嘅谱系一样嘅。咁同埋咧，钢琴系需要睇左右手嘅谱，但系长笛只系需要睇右手同埋系一粒音。係啦，長笛只可以同時間吹一粒音，但係鋼琴可以同時間彈好多粒音噶嘛。係啦，咁所以咧睇譜個方面就簡單啲。 哦，咁但係我想知道 佢講咗啲我從來唔明嘅嘢，係 係咪好聽啊？係咪好刺激啊？ 而家明白，而家明白啦，係嘛？ 但我想知道，譬如阿媽話即係考完八級就 OK 啦。咁我以為哦，即叫完成咗之後，好啦，咁我就可以中意咗呢樣嘢，就揾其他興趣。但係你嗰個新嘅興趣又係同音樂有關， 係啊， 係咯，即係都係冇離開到。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吹長笛好靚啊，以前 係、 啊女仔啊嘛。 係咯，諗乜咁樣梗可以，譬如打鼓啊、 踢波啊， 係好多嘢可以玩嗰啲。 係啦係啦，就因為靚，我都係揀咗音樂。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咧，就俾你估下一样嘢，都系关于音乐嘅就是、我同一边一个人个样咧，即系都有即系吹过一下啲乐器啊咁样嘅，揾过呢啲。 我咁样睇你哋个样啊吓，我会觉得系阿一咯。 个原因系 个原因系，我觉得佢比较老啲啊。sorry， 我唔应该咁样讲。 唔系，个老有冇企人边先？ 唔系，系有 企边，有企边 O K 老啲， 老啲唔系老，系啦，咁我会觉得系有玩啲铜管乐咯。 哦， 系啦，即系铜系咯，铜管乐咯。 你估下佢系玩咩乐器？ 估錯咗啊！ 唔係 你估下啫， 佢可以唔係吹銅管樂噶嘛？ 係啊。 哦，咁唔 可以三角零咯？啲最容易 搖鼓啊，鳳陽花鼓我哋。 我覺得似係 strings 喎，即係我覺得似係小提琴類。 哦，有嗰啲氣息啊，個人拉出嚟。 即係個感覺咯，即係佢就會似係玩銅管樂嗰啲人嗰啲樣，就係通常都係咁嘅咁樣咯。 哦，有樣睇喎呢個。 我覺得啫。 好，真正嘅答案咧， 你估啱， 估啱喎。 真係 介绍翻你自己玩嗰样系， 我玩小号喇叭。 我估到咗，我真系个脑都系谂住小号咯。 系，我记得我系中一嘅时候吹小号喇叭，吹咗三个月之后就走咗去踢波啦。 咁好短咯、 啊。但我同佢系同阿楚哥系一样嘅，我都系觉得啲人好嗱，女孩子觉得好靓啊嘛，吹长笛，我系觉得吹呢个小号喇叭或者吹喇叭嘅人咧。是好型啊！嗰班男仔，跟住之後我就話可唔可以學？咁我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冇嗰啲咩音樂訓練啦。跟住阿爸話：你咪試下咯，幾嚿水學校嗰啲school band 咁樣。跟住之後吹咗三個月，我都係踢波啦。 我嗰時都有學過 strings， 你講嘅都 真係㗎。 我有學過一下吉他嘅嗰陣 時，係、哦、 啊， okay, okay, 即係彈過一下吉他咁樣咯、嗯。但係都係又係孭住個吉他翻到去，隻手攞住個波咯。 我哋都係粗人嚟， 我哋都 係唔係男仔都係好動嘅， 係啊，即係好難好似坐定定去練一樣嘢嗰種力。 明白明白。 但我想知道，譬如玩唔同嘅樂器嘅男仔，你接觸有冇發現其實嗰啲性格特質係會有啲唔同嘅？即係頭先你睇樣子，你都覺得會可能玩唔同嘅樂器咁。 即係我會覺得，譬如可能玩 brass 嗰啲人講嘢真係會粗啲啊，粗聲粗氣啲啊，或者係即係即 係豪邁啲。 係啦，豪邁，食完飯會插支下支喺個嘴。 如果咪吹咗條衝落去個喇叭嗰度就 唔好啦，我大口入埋口啊， 係啦，會擔住支牙籤咁樣嗰啲咯，係啦，咁但係彈鋼琴嗰啲可能就會比較有豐富啲嘅想像力啲啊，即係可能會係可以，因為有我哋彈鋼琴可以彈埋一啲我哋叫咩咧？我哋叫好多樂器，即係可能係 orchestral music。 哦， 系，系啦，即系好多乐器去形成嘅一个音乐，咁但系咧就系用钢琴去弹出嚟嘅，咁但系咧其实做呢样嘢嘅系需要好丰富嘅想象力去想象埋嗰啲乐器嘅声音，但系用钢琴去表现出嚟咯，系啦，咁我就会觉得佢哋会有时可能想象力比较丰富啲，同埋斯文啲咁样咯。 嗯，我问一个好直白嘅问题，学咩乐器系最容易追到女仔？ 咁我覺得係鋼琴咯，呢個係真係比較容易啲。 周杰倫咁樣 係咯，比較多 chord 啊，你其實唔使識好犀利，你彈 chord， 然之後可能你自己唱 melody 出嚟已經得噶啦嘛。係 哦，係 啊， 可以自彈自唱啊。 但係問題屋企有副琴咯， 電子琴都得嘅啫， 要電話開個 garage band 咁，同埋你自彈自唱可以冧到對個女仔嘛？你試下吹簫，你點自彈自唱？你 跳舞咯，可以跳舞。 咁边款乐器？如果假设我而家临老入花丛啦，即刻去学， 系 边个最易入手 啊？其实钢琴真系算比较容易噶啦，因为咧佢系真系弹嗰个音就系嗰个音啦，然之后又唔需要用到其他器啊成咁样，所以你只系需要就系拍子同埋提谱咯。 哦， 系啊，因为 如果连拍子都冇嘅人咧。 其实呢啲都系练，因为你所有乐器都需要拍子噶嘛。 哦， 系啊， 不如你自己放弃音乐啦。你咁多条件，又话自己年纪大啦，又 觉得我应该系叫音乐放弃翻我嘅。 咁入边啊，坐你以前会唔会都系可能嘅另一半都真系会系玩音乐，大家叫嗰、那个即系同一个 language 会容易啲互相吸引到咧？ 其实系有嘅， 系 我谂我系由大学开始嘅男朋友都系玩音乐嘅。即系啦，最近嘅三个男朋友都系玩音乐嘅咁样咯。 哦，佢哋即系有啲唔系嘅， 一开头嘅就唔系咯，即系中学嘅时候就唔系咯。 咁、那个分别系真系好明显嘅。 我谂喺大学，其实我觉得系个圈子嘅问题啊，因为我接近咗音乐，可能我大学都系读音乐噶嘛，咁所以我身边嘅圈子嘅人都系音乐嘅多咯，咁我接触嘅人就系音乐人多少少，咁所以就可能系会容易啲吸引到我咯。 我都同音乐有关噶，我中意听音乐， 你搵翻啲中意听音乐嘅女仔咯， 佢系会播音乐， 播音乐，你都会噶，有时都会揿只 CD 咁样样咯。咁即系变相，如果同玩音乐嘅男仔去拍拖嘅话，咁平时嗰啲嘅话题啊，或者系拍拖嘅 活 动，会唔会都系围绕呢一啲嘢咧？ 活动嘅话就点样都会行街睇戏食饭噶啦，呢啲都有嘅。咁但系可能就会多咗啲听音乐会咯。咁但系就唔系啲 pop music 音乐会咯，可能系一啲古典音乐嘅音乐会咁样咯。 哦， 系啊。 我想知道去嗰啲地方个感觉系咪唔可以出声啊？ 即系你话听紧音乐嘅时候， 唔会食炮谷噶啦，应该 冇啊。 而家都冇得食炮谷。 系点啊？入嗰啲 系真系要静啲嘅，系啦，真系比较静咯。相对嚟讲，同埋系可能连咳都会，即系其实点样都有人咳噶啦。因为始终你都会每个人有咁多人啊嘛，个场地装咗系啦。咁但系你会连咳都会觉得唔好意思嗰啲咯。 我觉得最难咧去睇呢种嘅音乐会咧系着衫啊，因为咧。即着嘅衫同平时去街或者同你见到而家我哋着嗰啲咧，我觉得系唔即系好难。 系咪唔可以着短裤噶？ 其实得噶，所有其实香港嚟讲咧，其实应该冇咁样讲，应该系冇规定要着咩嘅。咁但系咧喺香港啲人就会真系冇咁死板，即系唔会话一定要着到好靓或者系好斯文先去嘅。系啦，有啲人真系可能普通 T 恤牛仔裤都会去睇音乐会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欧洲嘅话咧，啲人真系会好尊重嗰个场合嘅。 係啦，即係會可能會著西裝或者係枕普通恤衫嘅西褲咁樣咯，係啊，即係女仔就會著得裙啊、斯文啲啊咁樣去咯，係啊，咁所以就香港就反而冇咁死板咯。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咁啊，想阿楚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 好，要谂好耐啊，其实好似真系。好，我嘅秘密咧就系我洗头系需要用洗头水洗两次嘅。 系，当初头先阿楚讲嘅时候，觉得呢个唔系秘密啦。 系啊，但我同佢讲咗好多嘢嘅，例如系唔食生番茄，就系食熟番茄啦。跟住即系中意食甜品，好似冇咩饮食上嘅习惯。 系， 哦，咁冲凉嗰啲有冇啊？或者屋企？洗两次头咯，但呢啲好普通啫，系嘛？ 系咯， 吓洗两次头， 喺我同阿一嘅概念，我哋系冇同一次冲凉洗两次头。 我有试过洗两次头嘅。如果嗰阵时，例如可能电台要做嘢，或者嗰日要拍戏，咁你个发型师咪会落好多嗰啲定型胶啊，或者嗰啲 gel 啊。咁、 哦、 你我系好怕甩头发嘅人嚟嘅，咁、 哦、 所以我系会洗两次，确保嗰啲化学嘢系洗干净嘅。 嗯， 但日常生活我系洗一次嘅啫。 好。我是洗两次的 我想知道你身边的人都是洗两次 其实我以前一开始不是的但是呢不知道直到几时我看了一些、人介绍或者讲的时候就说我、哦、其实应该洗两次头的就可能第一次是洗走本身头上面的污糟东西第二次呢先被洗头水本身的功用可以渗入到你的头皮里面这样咯系啊，即系佢哋系咁样讲嘅，咁所以我就自此之后就洗两次头啦。 假设你嗰日，假设你嗰日啊，假设嗰日可能let's say 做完运动，翻到屋企要冲一次凉，先再出街。咁然后出完街翻到屋企，应该要冲多次凉噶嘛？ 系。 咁你嗰日咪洗四次头？ 唔系，我通常有时朝头早洗完头之后咧，我夜晚翻去就唔洗头噶啦。 哦， 系啦，咁 即系都系两次啫。 系啦，即系我系喺嗰个洗头过程即刻洗两次，而唔系洗完晒出咗嚟之后再入去洗噶嘛，系咯。 哦，我想知道你对头发嘅保养系 都会尽量可以嘅话就好啲咁样咯，对佢，因为始终都有染头发。 但你冇话好即系叫做好对于洗头水或者剩嗰啲好拣择啊，或者。或者又要护发素啊，有啲呢排又兴马油啊，或者有啲发膜啊。马油 。哦，冇啊，都系用发膜咯，即系用发膜去代替咗护发素咯。 咁即系其实你要冲三次水噶咯，个头。 系啊，系啊。 咁一次冲凉用几耐时间咧？平均。 因为好快噶啫，我谂，因为我唔使喺里面唱歌啊，或者谂嘢咁样啦，咁所以我通常20分钟、25分钟。出嚟咯， 咁你即系讲算正常时间嘅廿分钟， 系啊 ，OK 嘅20分钟，但嗰两次分别洗都系一样份量，或者会唔会又要按摩头皮，或者唔知点样又？ 差唔多咯，即系又系洗一洗，跟住之后等一阵间冲水，然之后第二次就可能会按摩嘅，但系唔使按好耐，因为我个人都系冇乜耐性嘅，纯粹系系咯做咗件事咁样 吓咁啊！嗱，洗完头咧，我想知咧，你洗完头咩女仔长头发你要处理咧？你出到嚟你会、 哦、吹唔吹头啊？ 系啊，吹唔吹头咧？即刻吹一定咩？因为我识有啲女仔咧，佢系扎住用毛巾包住咧，过几两个钟之后先吹嘅。 哦， 我唔记得佢哋咩原因啦。 我都唔吹头噶。 系啦，有啲人唔吹頭。 男仔系可以唔使吹头咁啊，揈两揈就干噶啦。 我唔得咯， 因为佢长头发啊嘛，都系即系当一个女人嘅头去咁样去看待 呢个。 系我唔吹头嘅原因，我都系怕甩头发，因为我有听过啦，即系大家都系好似上网道听途说啦，或者唔知无啦睇咗电视节目咁讲啦，因为嗰啲热风咧会令到你个头。头发咧个发尾咧会好容易受损，所以点解有啲又话负离子风筒啊，又低温啊，又冻风吹啊，就系话高温会令到头发受损，所以我尽量可以唔吹咧，都唔吹嘅， 系 啦、 哦，我会用发尾油咯，咁但系我系会吹头发嘅，或者系我要睇下嗰日咯，譬如可能我嗰日之后就洗完头之后，咁我就话哦，咁我食咗早餐先啦，咁食完早餐之后先再吹，好似唔使吹咁耐嘛，因为始终风干咗一阵间咁样咯，咁但系如果我赶时间出门口，我就会即刻吹头发咁样咯，夜、哦、晚都一定会即刻吹咯，如果唔系就有排干啲头发咁长。 嗯、我想知道你全身护理得用最多时间系皮肤啊、手指啊，定系？头发， 我谂真系头发， 嗯， 系啊， 冇头发嘅男人你得唔得？ 你讲而家呢个年纪系咪？可能唔得、啊。 即另一半嘅发型啊，各样嗰啲，你会唔会都有少少自己嘅喜好咧？ 其实我觉得系要适合佢咯，系、 嗯、 啦。咁但系冇头发，始终。我想象不到自己会有一个、 但长头发或者短头发或者点样那些就没什么所谓。 是的，不要太溜悠咯。我可能不会偏好喜欢长头发的多咯，我会觉得 是 的，就是可能短头发跟住是的，会自己打理到的这样咯。 即譬如阿一嘅呢一種，佢而家可能扎起咗少少嘅呢種長度， 就可能唔會係我嘅 style 咯。哦，又唔係玩樂器， 係咯？唔係嘅，你攞翻你嗰個燒喇叭出嚟咯，你似啊嘛。 心理龍爪手。 嗱咁，跟住咧，我哋有一個心理測驗嘅，咁嗰個題目就係咁嘅。咁啊，幻想你而家入去一間 coffee shop 啦，咁裏面即嗰啲 style 嗰啲，你都覺得好舒服、好正咁啦。咁你決定 stay 喺度一個晏晝，你第一杯你會點嘅係咩咖啡呢？有四個選擇 ，A 咧就係黑咖啡 ，B 就係嗰啲冰咖啡 ，C 就係拉花咖啡，同埋 D 就係鋪頭佢嘅自己調嘅創意咖啡。你估 A、B、C、D 四樣，你會揀邊一種呢？ 我会揀 C 嘅拉花咖啡， 嗯， 系啦，因为我平时都系有呢个习惯咯，系咯。 你有习惯拉花，你有习惯饮咖啡？ 饮拉花嘅咖啡。 平时我都有拉开花噶，我哋 争好远啊，大佬。你知音乐人系咪先？吹完长笛啊，拉个花先， 陶冶下性情先。 我都想拉到花， 但你本身系好咖啡嘅， 我好咖啡嘅。 有冇话系你但系你个咖啡系纯粹品味定系一个生活必需品呢？ 我每朝头早都会饮咯，系啊。咁但系就有时睇下，又系睇时间许可咯。有时就可能自己磨，跟住自己冲咁样咯。咁有时快嘅话就普通系咯。普通快冲咁样，有啲就系真系会用手磨咁样。 哦，如果个朝早冇咖啡，系咪唔得噶？ 唔会唔得嘅，但系嗰日都会想饮翻咖啡咁样咯。 O K， 所以一日起码都有一杯噶咯，即系。 系啊，可以咁讲。 好啦，今晚一你会拣？ 我应该系拣D 啊。 系， 所以我嗱，应该话咁理解。我啱啱问嗰条问题就是咖啡是否必需品？有段时间咖啡系变咗必需品，即系我嗰日瞓醒，如果冇饮到咖啡咧，我系写唔到嘢嘅。即个人好似停咗喺度嘅，又或者如果嗰支可能开07咁样，我一定要买一支，咁我就一定拣黑咖啡，因为我觉得系得 black coffee 系可以提神嘅啫。但系如果你话去 coffee shop 嗰度坐低饮咧， 系啊， 咁我就饮拉花咖啡嘅。 但系嗰个是 C 喎 ，C 啊 ，C。但系如果佢有创意咖啡，我会嗰试咗创意咖啡先咯。 系， 即系例如我嗰次唔知去咗中环一间 coffee shop 系试咗，佢系咖啡加咗威士忌。 哦， 系啦，咁佢当然佢系话呢只豆系唔知配边杯嘅威士忌，然后个味系再好啲咁样，咁我就通常会试呢啲咯， 系， 即系撇除佢系酒之外啦，当然系啦， 好酒之人， 系啦，但我应该会拣 D， 例如可能一啲比较特别嗰啲，我都谂到咩特别咖啡， 整啲橙皮嗰啲咯， 橙皮都好似好基本， 都有嘅， 系啊，即系总之特别试下咯，反正系咯。 我都是揀 D 的，因为如果我能够有时间可以这样一个晏昼起在那里，我那天应该真的很大享受生活。那我就当然要揀一些平时不会随便试的，即是比如你那天要做事，我会无端整个创意咖啡玩自己啦。但那天个人呢应该是接受能力高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试一下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呢我这样 setting 之后我都会揀 D 的。但是我们这个心理测验即是每一个 choice 都有它背后的解读。那我们下一 part 回来就会讲一下究竟代表什么。 天昨天明天一样，孤单伤心烦忧一样，黑色天空月光一样，重演着重复着，思绪有点乱麻，情绪在顷刻钝化，微分里放松自我感觉，置身如 是正常，一切也是无常，不需揭发真相，别再没有幻象。 听过有张曼芝的派台歌， 究竟世界怎样， 歌名叫做一样， 到底想我怎样。 涉嫌出席聚会的事件交代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将会面临罚款。伦敦警方正在调查过去两年在首相府和政府部门内发生的一系列可能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警方日前证实，围绕前年至到去年在唐宁街十号举办的至少十二场聚会，会向五十多人发出正式问卷调查，了解他们有没有参与和参与情报。首相府没有提及这份问卷调查涉及约翰逊参加一次抑或多次参与聚会。当地传媒报道，在十二场受查的聚会之中，约翰逊至多参与其中六场，包括前年五月首相府花园的酒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和你讲中意外，由于有突发事故，深水埗欽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西九龙中心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紧的。重复一次啦，就是由于有突发事故，深水埗欽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西九龙中心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紧，一大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慈云山慈爱院爱如阁、慈云山慈正村正宜楼、慈云山慈正村正明楼和观塘顺安村安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阿楚，你觉得波城似咩乐器呢？ 它是单簧管，因为单簧管呢就本身它的管身是黑色的啦，然后它的声音呢是比较厚身一点的。波城的外表呢是好像很沉实和敦厚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它似单簧管了。 我是长笛老师阿楚，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的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咧，继续有阿楚喺度嘅，系啦，咁我哋就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啊！重复一次个题目就系，总之你今日就好悠闲咁样就去咗一间 coffee shop 嗰度啦，你坐低会决定搞杯咩嘅咖啡咧 ？A 就系黑咖啡 ，B 就系冰咖啡 ，C 就系阿楚拣嘅拉花咖啡啦 ，D 就系我同阿一拣嘅铺头嘅创意咖啡。咁我哋所拣嘅代表啲乜嘢咧？咁我哋会逐样讲下。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黑咖啡嘅朋友，代表最近呢你会得到朋友嘅关注。因为不嬲呢你喺社交圈里面都好活跃嘅，不过最近呢就销声匿迹咗。不过呢一种反常嘅状况呢会令到八卦嘅人想知道你最近发生啲咩事。而真正你嘅朋友亦都喺度关心緊你啦。揀咗 B 冰咖啡呢，代表最近你会得到屋企人嘅关注。因为屋企对于你嚟讲呢应该是最强的后盾啦，成日他们都会包容你啦，同时亦都担心你食唔食得饱啊，着唔着得暖啊，所以屋企人呢应该会有非常之多嘅爱去摆喺你身上面。咁今日好似阿楚咁拣咗 C 拉花咖啡，又或者好似波胜同阿一咁拣咗 D 创意咖啡，嚟紧又会得到啲咩人嘅关注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讲究竟新嘅一年啊，会有啲咩人啊，会好想关注你咧，或者你会吸引到啲咩人去留意你咧？新嘅一年，我同阿一拣嘅呢个先，我系揭晓咗，即系创意咖啡咧，就系话我哋拣呢个 choice 嘅人咧，应该都系好多嗰啲古灵精怪嘅谂法，所以咧今年嘅桃花运咧系会比以往咧旺好多。 哎呀，系会有我应该拣呢个， 好多人都会发现到啊，拣呢个 D 呢个 choice 嘅人嘅魅力，可能会出现好多追求者。咁但係如果你已经拍緊拖好似係一咁呢，今年同另一半嘅亲密感应该会比以往更加犀利。如果有预期走下一步嘅话呢，啊或者暧昧緊呢，今年勇敢啲啊，好好进入下一步。 点解佢个样咁惊嘅？ 唔係我唔係惊啦，但问题同波胜都係揀同一个嘛。即係喺我身上准，但喺波胜身上唔准嘛。 係啦，因为佢如果有另一半，就头先讲个做法可以大胆啲啦。係啦，如果冇嘅话呢，就可能会出现好多追求者啦。即系好多人会发现到我哋嘅魅力， 但系佢从来都冇啊嘛，佢 哦， 系啊，唔知点解，我发现唔到一路都。 咁你今年就会知点解，可能真系有翻啦会。 今年有翻，今年会多，以前系零嘅话，而家有一个已经叫多咗好多啦，个百分比个增长系好劲嘅。 系。 咁至于阿楚拣嘅诗啦，就系话咧，你平时做嘢咧都会拣一啲自己熟悉嘅领域啦。咁喺新嘅一年咧，应该系会得到老板嘅关注。系啦，我唔知 道。我冇老板。 系啦，真系冇老板啦。咁但系就系一啲，我谂可能你可以理解做啲前辈咁样样啦。 你一准系，我真系做嘢系会做我熟悉嘅嘢咯。 嗯， 系啦，呢个第一个佢一开始讲嘅时候已经系准咯。 嗯， 咁跟住之后就唔知啦，因为啱啱先生一年啫嘛。 系。 系啊，咁所以就睇下放长双眼睇下啦。 系。 但系你即例如你话哦，可能以往即过往个啱啱嗰三个都系音乐嘅即同音乐有关嘅男朋友啦。 系。 有冇谂过跳出音乐嘅领域去识下人，或者可能试下一啲新嘅活动，例如走去玩美式足球啊？ 我应该会撞死人，我应该会撞死人， 或者去捉下象棋啊，即系试下其他嘢。 我谂你讲紧系拣男朋友，定系纯粹去， 或者你个人个人系啦， 即系去嗰啲咩广阔下自己嘅圈子。 系啊， 系啊。 嗯，我可能会少啲自己咯，可能需要有人逼我咯，或者系咯，即系带埋我一齐去会比较系咯，比较会容易啲发生咯呢件事。 你本身个人嘅性格系？ 我本身个人嘅性格系可能会中意 stay 喺个 comfort zone 里边咯。 嗯， 我觉得系啊，咁但系有时候咧会无啦啦觉得自己唔得啦，我唔可以咁啦，然之后就逼自己出去咁样咯。 你而家觉得个 comfort zone 系喺？ 暫時而家就係喺我，即係可能我份工咯，我而家教緊長笛咁樣。咁但係我又唔會想去做其他嘢。咁可能有啲朋友會無啦啦做咗保險，但係其實佢都係玩音樂嘅。但係佢可能喺呢個疫情咧，覺得自己需要多啲其他嘅工作去確保自己嘅收入力，咁、可能去做咗保險咁樣。但我係唔會覺得我會想做呢樣嘢咁樣。 但係興趣咧，因為成件事咧，你俾我哋感覺就係、是、音樂起碼係佔咗你嘅生命嘅可能 80% 至 90%。你有冇谂过可能即系试下即系美式足球啊？ 唔系，其实我 唔系咁逼人哋玩美式足球， 我中意睇美式足球啊嘛，即系运动。你谂下，一个吹长笛嘅人玩美式足球啊， 真系想喺个比赛度见到我嘅出现系咪？ 一啲由好文静变到好剧烈嘅人。系啦，会唔会想过咧？ 好坚持，佢唔系问你有冇谂住做下运动，系咪你有冇谂住玩美式足球？好似佢有队波想邀请你加入添啊！ 系啦，唔系，我已经其实我已经有好咗啦，即系我好似俾你哋好似好文静咁样。我以前系真系咩运动都唔做嘅，但我而家系真系有去咗行山啊，或者系有真系有一个礼拜两次系做运动嘅，有个 PT 跟住我咁样嘅，系啦，即系逼我啊，跟住之后有时下做下瑜伽咁样嘅。我以前真系零呢啲嘢咯。 但系做完运动之后，系咪个人系真系唔同咗？定系？ 我觉得系噶， 因为我成日觉得吹长笛嗰啲人讲嘢咧系。 系啊， 咁我从来都唔系咁， 即系行完山之后系， 唔系我从来都唔系咁嘅，我行山之后同埋行山之前都一样样嘅。 黐咁玩美式足球嗰啲系咪？喂咁啊，黐线！咁弹琴啲又唔使讲嘢啦，都唔用口啊。 喂，弹琴嗰啲好似周杰伦咁样咯， 哎呦，冇错， 冇错， 冇错，哎呦。 佢唱歌， 咁但系有咩人或者咩契机令到你去即系开始做运动咧？嗰阵时， 我觉得系年纪大咗咯，真系好惨，我觉得呢个事实。但系系咯，系要面对嘅。我觉得系因为年纪大咗，同埋真系想身体健康啲咁样咯。咁所以我就真系同个朋友话唔得啦，我哋真系要做运动啦，我哋一起去揾个 PT 一起做运动啦，咁样咯。咁就开始咗呢一段路。 咁但系喺个圈子咧，即系人嘅社交圈子。 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我真的很狹窄，因為我是沒有同事，也都沒有好像剛才他說的沒有老闆，那我都是沒有的，我的老闆就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家長可能是我的老闆這樣。但是就真的很少接觸出面的人。 我想知道現在的感情狀況是？ 現在我是單身的。 但是有沒有家長是喂吳老師我介紹個細侄給你認識即或者系啦， 系啊， 冇噶冇噶，佢哋会觉得以为我拍紧拖噶，即系好多人都唔相信我单身紧，系啦，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点啊？你同男朋友最近点啊？或者系可能新年就啊，你同男朋友吓、啊、快啲拉埋天窗啊咁样嗰啲咯。但系我我冇拍拖咁啊，跟住吓咁啊，就会咁样。 但系冇即系有冇啲鸡仔媒人啊？或者 我妈咪咯， 有冇试过叫你相睇嗰啲啊？ 有啊。其實是很小個的時候，他已經想的了。但是那時候我就成日都不喜歡這樣咯，所以就是咯，是我媽很擔心我啫。 媽咪是去到什麼地步？ 她現在其實好一點，但她以前是真的日講夜講，真的我一坐下一起吃飯，她跟我爸、阿爸添，我爹哋呢，他們就會即是雙重夾谷夾擊我咯，即是 一人一句咯。 但是講些什麼他們？ 就是說年紀不小啦。要快啲揾啦，冇条件噶啦，而家系你拣人，迟啲就人拣你噶啦，咁样啦，系啊，真系一人一句，跟住我就算啦，我唔食饭啦咁。 啱啱嘅新年系， 啱啱新年佢已经开始，即系会讲一两句，但系佢已经冇以前咁夸张咯，即系有少少game 去逼到我，可能系。 削发为例， 唔系嘅，但系佢惊我可能，佢反而而家佢嘅谂法就系佢好惊我突然之间揾一个，但系其实可能系唔啱我嘅，系啦，咁佢好惊我发生呢样嘢，咁所以咧纯粹系觉得我应该真系要揾个适合我嘅咁样咯。 嗯，但系你自己有冇谂过系用咩途径？ 我有尝试过想玩交友 app 嘅，但系我咧开完之后咧。就成日都唔想玩咯。 個原因係咩咧？ 係啲人古怪定係？ 我成日都好難啊！我好難去覆人哋啊，同埋我覺得好辛苦啊！成日即係好重複性咯。你好啊，我係阿楚，我係做咩噶？跟住我中意啲乜嘢乜嘢？你咧？跟住之後就好重複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啊，咁同埋。 就唔知啊。 有冇去過而家嗰啲咩 table for six 啊，或者即雙體啊？ 冇啊冇啊，從來都冇去過呢啲。 有冇諗過自己有一日要 去嗰啲配對活動啊？ 係啊， 真係冇喎。 然後嗰度就有堆光頭嘅人望住你。 点解？ 仲要玩美式足球嗰啲？ 唔系，系光头嘅人，跟住要带我去玩美式足球。 你有冇兴趣做运动啊？美式足球， 救命啊！ 有冇一个 set 条线俾自己，定系觉得都冇咩所谓？ 之前因为我已经单身咗，我谂两年差唔多系啦。咁跟住之后，之前就会觉得唉唔紧要啦，慢慢嚟啦咁样。咁而家就会开始谂，即系我可能要。想積極少少咁樣咯，咁但係又未真係得其心肝咁樣。 有冇話如果假設我應該話咁呢兩年係有追求者嘅， 都有嘅。 咁係衰喺 可能係我嘅要求高，即係可能我其實我成日覺得自己冇要求，咁但係咧係啦，咁但係咧可能而家呢個年紀咧已經唔係以前啦，以前成日講感覺噶嘛， 以前你揀人，而家人揀你啊， 係啦係啦， 佢反白眼啦。 真知啊！ 我点知你系咪对住你阿妈都系反白眼 嘅？咁我又冇，系咯系咯，系可能而家大过咗咧，反而系会想揾一个系真系谂住要认真噶啦嘛，即系一世人噶啦嘛，咁所以就会变咗可能好多个 boxes 要 tick 咯。 哦， 系啦，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咧，就会变咗。都是一个阻止其他人的嘢咯。 个择偶条件是大概， 我想第一是要高过我咯。咁呢样嘢咧， 你系1米7。OK OK， 系啦。咁但系 都高 过，系啊。咁但系就系啦。跟住我教练就会成日同我讲话吓，你1米7，你成日话自己要求唔高，你呢个要求已经好高啦咁样咯。 唔系、啊，如果平排咧？ 唔得哦， 一米七 一咧，因为可能唔得哦 ，sorry，sorry， 玩美式足球咯，我哋都系， 系啊，即系可能高，我谂175系最我可以 OK 嘅高度咯， 175都多嘅其实， 系咯，但系有时可能都会想着下高踭鞋嘅时候，就可能175会好啲咯，我觉得系啦咁样咯，跟住 有头发。 有头发咯， 玩美式足球。 外表呢， 外表其实我就冇乜嘅，但系我唔系咁中意肥嘅人咯。 哦，得， 好似而家讲啲咩都系当住， 特登另歪面讲。 其实你另歪面冇乜嘢，另歪面嗰下我仲尴尬。 唔系，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即系佢会即系身体健康咯，要即系可能想有啲唔好放弃自己啊，即系都要一起做运动咁样咯，咁样咯，系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系嗰啲咧，唉唔紧要啦，都咁啦，跟住就放撇自己，跟住又大吃大喝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冇对佢对自己好冇要求，应该咁讲。 性格咧， 性格我觉得系。可能相对多嘢讲啲咯，因为我个人如果有时坐得低嘅话，都系偏向静嘅，即系我喺一段关系里面，我都系一个聆听者多啲咯。 嗯，我都话长笛嗰啲唔系好讲嘢噶啦， 系咯。 我想睇到我再反你白眼， 长笛嗰啲系咁讲嘢。Hello， 你好。 佢而家喺度挑战我嘅底线啦。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一个情景题咧，问阿楚嘅，就系、是、呢个情人节即将到啦。假如你要为你嘅另一半叫做整一个情人节大餐，你估你会准备啲咩咧？ 我谂我会准备牛扒咯，可能煎牛扒，跟住加少少菜咁样咯，跟住可能整个蛋糕仔咁咯。 但系有整过嘅， 有整过噶， 系成功嘅， 系成功噶。那個、即系我耐唔耐都会焗下蛋糕俾屋企人食嘅。 哦，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唔好谂到好似好靓啊或者好难嗰啲啦，咁唔系嘅，系简单但系又好食嘅蛋糕。 系边款蛋糕啊？ 以前就会容易啲，好快就戚风蛋糕咁样咯。如果唔系咧，就可能系啲 brownie 啊，跟住有时可能系曲奇饼啊，跟住有啲朱古力唔知乜嘢啊咁样咯。 牛扒就 牛扒都有整开嘅。 啊，所以你煮嘢食系 OK 嘅。 OK 嘅，唔会食死人咯。 你最拿手嗰样嘢系？ 最拿手应该系可能意粉同埋牛扒都比较拿手。 以前系有试过整俾男朋友食 牛扒，牛扒反而真系冇。 去牛扒真係冇，蛋糕就有嘅。 佢哋嘅反應係 蛋糕係好食嘅。 唔係唔係，我知佢收到之後 開心嘅，開心嘅，係啊係啊係啊。 去到分手嗰下都係 分手嘅時候就唔會再提起呢樣嘢啦。 分手過， 你又分手仲整緊分手蛋糕咁樣啊？ 係咯係咯，喺裏面存留低個紙仔，然之後送俾你㗎咁樣。 入邊寫分手， 拜拜咁樣。 唔係咁，但係今年嚟緊呢個情人節，一個人有冇咩打算定係 冇喎？今年我有睇過，好似禮拜一嚟㗎嘛，禮拜一都要翻工咯，其實。跟住之后六点之后又唔可以出街食饭， 系 啊，所以其实就冇乜感觉啦，应该会 怕唔怕呢？即系例如睇到好多 friend 身边可能又 po 下啲相啊， 都唔系第一年啦， 惯未啊？ 系啊，已经惯惯地嘅，即系都会谂嘅，有时候会见到啲好 sweet 咁样，都会觉得唉咁样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又唔会觉得好妒忌，唔会嘅， 恭喜思瑶。 我哋就准备咗礼物咧，俾阿楚嘅。 好， 你开嘅题目咧就系音乐。 系啦。 你觉得音乐系可以会送到啲咩俾？ 其实我觉得音乐呢样嘢系好大围嘅，因为即系譬如可能我系古典音乐啦，咁但系你哋可能对古典音乐冇咁认识，你哋可能就会听多啲现代嘅或者系系啦，即系而家嘅音乐咁样啦。 自己录一首歌俾你， 送只 Mira 嘅碟俾你。 所以系啦，我就有谂过可能 CD 咁样咯，或者系唱首歌俾我都可以系一个礼物嚟噶嘛，系咪？ 千祈唔好觉得唱首歌等于礼物，有啲人 苦系咪半苦？ 系一个诅咒嚟啊！ 你要知道呢个世界有啲人系俾音乐放弃咗， 恶魔吻过嘅声音， 嗰条声带。 系听到撒旦行紧出嚟啊！ 系咯系咯，咁我觉得每个人嘅定义唔同咯，所以系系咯， 包容咯，包容咯， 包容不同声音。 好啦，你先， 你唔先啊？ 我先，我嗰、那个 点啊？ 我嗰个好老土嗰、那个咁。 系咩？你 非常老土。 嚟啊！我嗰个喺隔篱要攞啊，应该。喺个果篮度拎出嚟嘅音乐盒， 音乐盒系咪？ 系啊，我忽然觉得唔知点解今日，因为我知道系长笛啊嘛，咁所以我就冇从呢个嗰啲流行音乐去出发，咁、 哦、 我就谂起嗰啲好经典嗰啲歌啦，咁但系冇理由买个乐谱或者真系买个贝多芬唔知第几交响曲啦， 即贝啦， 跟住我就买咗个音乐盒咯， 系咪嗰啲？ 但系我唔知咩歌嚟噶， 你都唔知咩歌 ？Happy Birthday， 佢只婚礼曲咯，隔篱 好靓哦， 唔知系咪？但我听唔出噶，我 要唔要播出嚟？ 你可以试下， 你试下， 好靓哦。 是咩？哦，好似系、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系啲。你系咪想祝我快啲结婚啊？ 唔系，因为佢得翻 last 一个。 哎呀！ 因为佢得翻 last 一个，所以我就拣咗呢个音乐盒啦。 呢个事实嘅嘢唔好讲出嚟啦。 婚原来真系婚礼曲嚟嘅。 哇，真系啊！噔 噔噔，你要咩、啊？音乐人手上我先听得出啊！ 自己听 咩嚟？咩嚟噶？ 头先我真系唔似喎。 咪商场嗰啲 background music 咯，咁 唔系，系商场厕所嘅 background music。 我送嗰样嘢咧，其实我都谂咗好耐。我有一个谂法就是可能因为你玩咗呢个音乐一段时间咧，可能叫即系习惯咗咩都好咧， 系 有时要搵翻嗰个初心，玩音乐嘅初心同埋起点啊。 你识足球？ 呢样嘢可能会代表到就系木从笛一支。同埋呢个好 classic， 我揾到，即系呢个会谂翻起细个啊，音乐堂咧好开心咁样吹木桶笛咧。 音乐堂你吹木桶笛好开心噶？ 系以前细个系噶。 我唔开心噶。 我冇试过上堂吹木桶笛。 我哋以前音乐堂 小学咯。 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呢个又系好似即系谂翻起细个时候，同埋呢个木桶笛好 classic 呢个牌子咁咧。系啦，咁我就觉得系啦，咁有时吹长笛吹到闷啊，攞木桶笛出嚟吹。 我已经唔记得咗啲指法啦。 系唔同噶？ 系啊，同长笛唔同噶，有啲。一样咯，但系即系都吹到得得得得得得， 系啦，妈你又即笑面样， 系啦，因为简单嘅我觉得，但系其他指法我就已经唔记得啦。 如果两份礼物俾你拣啦，即系两个男仔送俾你，你会拣边份礼物赢咧？ 边份礼物赢啊？但系你哋嘅嗱，我觉得喺意义上同埋你嘅解释上咧，系波成赢嘅， 系 咁，但系咧，如果系外表上咧，系阿一赢咯。

警方话，寻日下昼大约五点，死者到被捕男子居住嘅单位，期间怀疑被人用刀刺伤胸口，送院之后死亡。警方在单位检取一把大约一尺长的牛肉刀。警方说死者任职电器技工，被捕男子就报称无业，两人属于朋友关系，相识大约一年。初步调查相信两人有债务纠纷，事发时两人发生争执。警方在单位亦都检获少量冰毒和吸食工具。被捕男子涉嫌谋杀、管有危险药物和吸食毒品工具。警方会继续循谋杀案方向调查。美国发表战略报告，表示从南亚到太平洋岛聚的每一个角落，美方都会留意，以强化美国长久以来在区内的地位与承诺。报告提到，中国指中国正是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影响圈，并且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报告说，美国未来十年会集结力量，以推断中国能不能够成功实现有利于印太地区和全球的规范改变。报告重申，美国会透过强大而结构严谨的联盟关系，寻求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联盟关系会与时并进，亦都会加强与新兴伙伴的关系，以及在区域组织作出投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美国与盟友的外长会议时指出，冷战早已结束，企图构建压制中国的联盟是不得人心，亦都没有出路。相关国家应该彻底摒弃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改正推行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的错误做法，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继续讲中意外，由于有突发事故，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西九龙中心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紧嘅，有多条嘅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元朗锦田公路去粉岭方向近议联一段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坳头交汇处。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在收费广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面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林欣彤， 全球乐迷参与，更有代表性，等你一票啊！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 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谢谢你的敬援》，作曲苏道哲、胡鸿钧，作词陈耀森，主唱胡鸿钧。 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以情待我好。 作曲 Jamie Chan at Elon Music， 作词 T-Rex， 主唱施康桥。 So stay, so stay， 在知己之了彼，我愿意规避，能再怎解破心扉。 记忆年，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 MC 张天赋。 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波成，你作为骚动音乐唯一单身的主持，情人节点过？ 芬臣，屋企人都可以是爱人嚟嘅啫，不过同佢哋讲 I love you 好似有啲尴尬。 唱出嚟咪得咯。 So I sing a love song for you。 仍然未说的，别犹豫，留下一次。人是善变的，就是得你未变。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的情人节。 波成，你作为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唯一单身主持，情人节你会点过啊？ 波成，你作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唯一单身的主持，啊唔系，我做周摄 ，sorry， 系咯， 系，死都拉埋落水啊！ 得你两个啫嘛，系咪？ 系啦，仲有咩主持啊？ Fin神都要拖拍啦， 唉。 开节目咧，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下午三点四十一分啊！ 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5%啊！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 咁简单嘅好似 难入唔到嘅。 好啦，睇下推介啲咩啦 ，OK。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不如试下喺屋企添个焗炉咧。嗱，多咗个焗炉喺屋企咧，其实多咗好多嘢可以玩噶。嗱，例如你可以好似阿楚咁焗啲曲奇饼啊，焗啲蛋糕俾另一半食，又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嘅。 瞓醒见到个 pack 嘅方包，啊，淡茂茂，唔紧要，搽两片嘅牛油上去，摆两块嘅芝士，再挤啲蒜蓉酱上去，然后再摆入焗炉焗一焗，哦，配杯咖啡，简直系不得了啊！嗱，所以咧，如果你屋企多咗焗炉咧，嗱，除咗焗蛋糕、焗曲奇、焗面包、焗饭、焗面、焗鸡、焗扒之外，好多嘢都可以焗嘅，系得一样嘢冇得焗啫，冇得焗到嘅，因为正所谓有强加冇焗到 ，sorry， 唔紧要，有笑就笑啦，冇焗笑嘅我哋，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啊，屋企添个焗炉，睇可唔可以焗到人哋笑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有冇笑？ 冇笑，冇焗笑嘅呢度。 收音机隔篱嘅你哋有冇笑到咧？ 如果你都有笑嘅话，即刻信息过嚟广播到三十号香港电台。 如果你 著名， 如果你都 系后援， 如果你都系今日笑嘅话，恭喜你啊！ 著名阿一心啊，见啦。 唔系因为咧，即系当然啦，本节目啊，是呼吁大家同心抗疫， 当然 减少聚会， 正确 非常之好，是吧， 健康 是 啦，保障自己， 所以呢即是嚟緊呢个情人节啦，有好有唔好啦，坦白地说，因为我哋咪后都讨论咗呢样嘢先至延伸去焗炉呢个即係嘅建议或者推介咁样。因为即係提嘅前设就係因为小弟最近去咗个亲戚嗰度住，咁佢本身有个入炉入场嘅焗炉嘅。 哦、 即系已经系，即系你知道有两款嘅，有啲细细地，我 另外买噶啦， 另外买有个焗炉，系啦，咁而家开始亦都有啲气炸锅，成焗炉，即系两样嘢都可以做到嘅， 系蒸焗炉嗰啲啦， 咁系啊，蒸焗炉又另外一款啦，咁我而家去亲戚屋企嗰度咧，即系去佢屋企暂住嗰度咧，就系佢系入场式嘅，即系已经整好咗喺个灶喺、哦、个灶头下边咁样， 系， 咁焗炉就一阵先讲个好处，就系、是、因为话咧最嚟紧呢个情人节啦，即系后日就系呢个情人节啦 ，yeah。 冇得 book 餐厅啊，究竟是好还是唔好呢 我哋有正方反方嘅意见嘅， 边边？ 我就觉得系好嘅， 我都觉得系好嘅， 系啦，虽然唔关个事，但系咧你唔使出去同人逼嗰啲位，又唔使俾人锯到一颈血啦，系咪？咁呢啲大家明点解好啦？但系所谓唔好咧，我有朋友都信呢样嘢，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往年咧，佢用呢、這个。 金钱去堆砌嘅情人节， 金钱嘅攻势，情人节唔使谂啲乜嘢 ，book 间靓嘅餐厅，靓嘅景，佢俾得起钱，咁咪搞掂咯。而家我屋企海景又冇，系啦，又冇 waiter 帮我上菜 ，music 又自己播， 所以就好似啊，两点半嘅成语动画《狼牙斋》喺呢个资本主义嘅社会，即系情比金豪啊，系紧要情比金坚啊， 冇错啦，所以啊。呢啲即系呢啲朋友，佢就会觉得，唉，都唔知点算。 但我想知道你啲 friend 系几时开始 book 噶？ 佢哋嗰啲早几个礼拜已经会玩， 哦，几个礼拜啫，我话早几个月添， 冇嘅，冇咁夸张，早几个礼拜会 即系起码要过咗圣诞节先嘅，即 系 新一年。 系啊， 一月头就 book 啦。 系啦，有啲直人话，我应唔应该咧转食 lunch 同你？我话 哦，因为而家夜晚冇堂食， 不如好似平啲。好似容易啲 book 位，不如转食 lunch 同你咁 唔使翻工啊， 请假咯，或者嗰啲乜嘢试出嚟咯，咁样有呢一种嘅。咁有一个少啲人系咁嘅 special case 系两个都系同屋企人同屋企人住啊。平时你可以 lunch 出去餐厅， 哦， 你而家冇咗出边嘅话，咁点庆祝咧？你屋企定我屋企咧？但我哋庆祝，我爸妈又喺度，我使唔使煎埋个牛排俾佢食咧？ 因为跨家庭聚会 啦，即系唔应该啦， 系唔应该噶嘛？ 咁啊，即系喺松健，我知牛排俾你食啊，不过你食唔到。 喂，即系所以同居有同居嘅好处嘅，即系你同居，你呢个堂食就可以变咗，可能两个人喺屋企二人世界。因为我有个 friend 就即系佢就唔系同居，佢直情系结咗婚啦，生咗小朋友，佢都话即系今年系点样处理。咁但系咧，而家都开始越嚟越多呢方面嘅问题系在于边咧？即系以前啊，假设有堂食又好，冇堂食都好，都系偶然会觉得哇，今日情人节，我哋唔好出去食啦。 嗯， 我喺屋企，我整块扒俾你摊下，有啲龙虾汤啊，最尾就个心太软。 哇， 虽然全部啊都喺超级市场买翻嚟微波炉叮热， 系咪先？个心态软唔通自己猜出嚟咩？你都系买五分钟丁热嘅心态软啫，系咪先？好啦，咁啊都叫喺屋企自己浪漫下，烛光晚餐，即系哇难得你煮嘢俾我食，但系我发现而家好多嘅夫妇，即系我哋呢一脱啦， 系 起码有一半都系个男嘅煮嘢食。 哦，依个系，系啊， 跟住之后我话咁你，因为佢早大概我个 friend 即系会计师啊。佢早啊，我佢老婆应该冇听嘅，因为穿咗佢买咩礼物 系 系啊，阿嫂应该冇听嘅。咁啊早个零两个礼拜无啦啦问起我话情人节有冇咩好提议？咁、 哦、 加上佢哋即系生咗个女，我未够一岁大，咁当然即系两个人两公婆嘅重心就喺个小朋友嗰度啦。咁所以佢话即系系咪应该要情人节要做翻啲嘢咧？我话咁佢就话如果买床单好唔好？ 点解？ 我话。 个意义系乜嘢？ 原因系情人节要送床单咧， 有咩寓意啊？里边 佢老婆好中意收呢啲家居嘢，咁即系真系结咗婚系唔同咗， 系但系都有好多啊！ 我都唔系床单啊嘛， 有一种啊谂起啲我都有啲嘅寓意。 好啦， 有咩拣？ 跟住之后我话咁，不如你试下你煮餐饭俾佢食啦，即系焗块扒啊，煮个意粉啊，煲个汤咁样。佢话吓，其实平时都系我做噶啦，冇咩分别、啊， 即系冇特别啦，会觉得 系啦，所以就变咗系冇咩特别嘅。我系觉得，即系如就咁，即系如果你系喺呢个情况，你同居平时都系你煮开嘢食咧，其实都系一个烦恼嚟 嘅。都系 噶，即系除非嗱，除非平时你系斋煮，即系呢样嘢就要铺嘅。即系你平时系煮开咩咧？即系意粉啊，即食面啊。或者最简单可能落楼下超级市场买两个餸返嚟自己加返热佢係咁依煎两隻蛋炒碟菜又当係一餐有呢啲㗎嘛。因为小弟呢排冇糖食都係咁样㗎，即係嗰日想飲汤咁点样点算啦。以前阿妈就话真係可能三四点喺屋企煲汤青红萝卜猪展㗎嘛，係咪先。但而家我哋想飲汤係点呀？落去买汤包翻嚟加热翻佢咯，最多我抌多两条蟹柳落去，好似高级啲咁样啦， 好劲啊你嘅。 咁但系咁你呢、這个，但系咁就可能如果情人节嗰日你就要即系整一啲比较特别少少嘅嘢啦，即系例如平时唔会喺屋企煎牛扒嘅，嗰日整牛扒。所以如果你平时屋企整牛扒嘅， 嗰日唔会整牛扒， 嗰日食即食面。 倒翻转， 跳翻转，咁可能系 work 嘅，所以呢个就衍生咗去焗炉嘅好处啦。有焗炉咧，真系方便好多。即系当然，我有啲 friend 系中意用气炸锅，但你问我咧，小弟中意用焗炉多过气炸锅嘅。 气炸锅系咪都耐啲定系点样嘅？定系唔关时间事啊？ 我谂我睇过一啲嘅开箱或者一啲即系专门做一啲叫做。嘢煮嘢食频道嘅 YouTube channel 佢有介绍过，其实係真係完全两个嘅用具囉、 嗯。 即係例如你唔会攞个煎 pan 同埋个锅去比较边个好用啲、哦。因为两样嘢嚟㗎嘛，即係例如我煎蛋我而家用煎 pan， 我唔会用个锅。虽然都可以，但始终个效果唔同喺一啲某啲嘅食物上。咁所以话睇你係食开啲咩啦。即係如果你鍾意食啲煎炸嘢嘅，即係例如可能有啲人会买嗰啲鸡粒返去炸嘅话呢，咁气炸锅可能啱数啲。但如果好似我咁样，我鍾意食面包啊，或者焗返热啲意粉啊，铺啲芝士喺个即食面上面整返热佢啊，甚至乎好似我咁，我系试过喺嗰间当当当嗰度咧买咗啲鲷鱼烧翻去，就系摆喺焗炉度焗翻热佢，咁佢面嗰个就可以焗到脆，然后入边系暖嘅流心红豆沙咁样，咁你咪焗翻，我系中意用焗炉多啲就咁解咯，即系等于我寻日朝头早系想食面方包 ，exactly 嗰个 case 就系、是。我觉得淡茂茂即系方包淡茂茂，平时屋企食你最多咪搽炼奶，但你都系冇嗰种多士嘅感觉噶嘛。咁但系如果用多士炉嘅话咧，咁有个分别个多士炉你 系 焗即整热咗佢，你先再搽嘢噶嘛。但系如果我系整啲蒜蓉酱啊、芝士，我系搽咗先，然后摆入去焗咧，成件事融为一体咧、 哦。 所以我系几觉得焗炉，再加上咧，有时可能你平时煮嘢食，甚至乎你煮嘢食啦，例如可能早排我想无啦想食饭，有汤有菜咁样，咁你可能一个人或个炉头唔系好大，咁你点处理咁多样嘢？有时因为你要计嗰样嘢咩？就系你边啲嘢煮完之后会冻咗。好啦，两个人你想食个汤，有个菜同埋有个肉。咁點算呢？個肉呢就擺焗爐焗嘅時候，咁你就兩個灶頭，一個係 煲汤，一个就炒菜，炒完菜煲完汤就啱啱好焗炉度攞块扒出嚟就啱啱好啦。 哦，时间管理大师 系啦，同埋焗咧，我觉得感觉啊，我感觉啦，即系当然除非你焗到窿晒啦，但系感觉上啲肉汁啊，或者系相对地冇咁热气，比起你煎嘅话，或者比你炸。同埋焗炉，如果你嗰啲啱啱咪提嗰啲气炸锅嘅鸡粒，其实你都系摆焗炉嗰焗噶，甚至乎家私嗰啲肉丸咧，我都系摆焗炉焗噶，系啊。 你好似咩都摆到落去， 系啊，咩都摆到焗炉嘅，就好似我早半年前推介微波炉，咩都可以摆微波炉噶， 而家玩焗炉 咩都可以摆焗炉噶，我真系试过煮咗个即食面，嗰日忽然好想食嗰啲肉酱意粉 feel 嘅嘢啦。咁屋企有个石子兜，咁然后就攞咗个即食面煲完之后，擎干水抌入去，然后摆咗啲芝士入去焗咯。 哦、 但其实我觉得就咁捞好食啲嘅。 哦，系啊，我以为你焗咗咁样融落去会正。 唔系，因为我就咁食，然后即就咁喺个镬嗰度炒翻热佢个芝士，系快过我焗，因为始终焗系慢啲嘅。是你坦白地说，焗嘅速度慢啲，同埋佢而家有好多嘅唔同嘅模式噶嘛，即例如佢系披萨模式。烤肉模式、解凍模式佢都有嘅，所以嗰個焗爐嗰個玩法係可以勁好多嘅。 哦，咁你可以整好多嘢啦。咁你情人節即係你可以諗到其他，即係嗰樣嘢個限制冇咁大啦嘛。因為你個焗爐你可以試多好多嘢啦嘛。 嗰日甚或乎想擺啲壽司入去焗嘅，即係究竟焗壽司係 即係如果平時你煮嘢俾另一半係好正常，你可以試下玩創意料理啦，用翻嗰個邏輯係咪？攞壽司， 因為嗰件事。啲饭焗嗱，饭焗饭好唔好食啊 ？O K， 焗三文鱼好唔好食啊？都 O、OK、K 啊！ 你谂咪用呢一招一步一步引我入去， 所以我就谂紧啊，焗三文鱼寿司 O 唔 O K？ 所以都可能系可以嘅。 你咁讲咩都得啦，肉子寿司嗰啲蛋都可以焗噶，嗰啲咁一样噶，你都可以怼落去噶。 唔系，所以我几建议，即系系有焗炉喺屋企，系即系几方便嘅一件事嘅。 都系因为我系完全冇煮嘢食啦，但系因为我屋企个炉头坏咗，我妈前晚买咗个蒸焗炉咧。 哦，系啊， 哇，佢开心到咧， 好开心噶。 佢话哇，个世界唔同咗，因为佢好多嘢都可以怼落去嘛。 系啊， 我真系见佢咩？ 系啦，嗱，我哋讲， 唔好以为 今个礼拜。推介焗炉，下个礼拜我去咗个 friend， 早喺圣诞节嘅时候，疫情未太严重，想去圣诞聚会。佢有个光波炉啊， 光波炉，但又唔系微波炉。 佢唔系微波，佢系光波炉。但佢光波炉下面有个转盘，然后佢串咗啲串烧喺嗰度，然后一路打机一路食串烧。 即系你望到佢喺度转啊嘛，个叮紧嘅时候。 佢唔系叮啊，佢系一个类似你幻想一只。小的碟在上面，那它就是一个发热的光波。 哦哦哦， 然后下面有一个大的碟，好像一个 UFO 锅这样。 哦、 然后个 UFO 锅它就会在这里转。那你就放一些串烧在那里，然后它就会自己有烧烤的感觉。 哦、好混沌啊，可以整得。 是啊，不得了。哦、所以下个礼拜其实什么都可以放入光波炉。什么都可以放入焗炉。 你那个三文鱼寿司。 你想想放在光波炉那里。烤饭你食过系咪先？饭焦咁嘅感觉。 哇！ 三文鱼又可以烤。 烤鱼， 烤鱼， 嗯、 烤三文鱼饭团，成件事 perfect， 关紧 fit 晒。 系啊，所以几建议大家试下啲创意料理。唔系，但系呢啲基本嘅主食用具，我都系要有嘅。 有嘅，唔系平时用到嘅。 唔系其一咯，即系你一系有微波炉，一系有焗炉，一系有光波炉咯，或者气炸锅咯，睇边个你系最用得最多咯。我啲 friend 用气炸锅多嘅，佢就少用焗炉嘅话，佢就觉得气炸锅方便啲。咁睇你有一个就已经好够嘅，其实你问我，除非屋企二千尺咯，我意思系斋厨房二千尺，唔系你屋企二千尺。 左边有焗炉，右边有光波炉，有十几人， 我直情有个康文住嗰啲烧烤炉喺屋企啦。如果二千尺。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是啊，星期一就是情人节啦。单身的朋友呢，星期一就不关你事，到时不要开那么多 social media 咯。不过都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听的。如果你还是单身，特别未结婚的话，你还可以逗利是的。 而家都仲系新蒸头，派利是派到初十五噶嘛，即系星期二啦。所以当大家都仲讲紧情人节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攞翻农历新年出嚟讲啦，提一提你身边嘅人，佢哋仲要派利是噶。所以今日最后啊，唔系谂住播一啲好 sweet 嘅情歌，而系当全世界都放弃咗农历新年嘅时候，我哋继续播贺年歌，提你利是仲系要派噶。单身的你利是还有得斗的。 我要祝福你日日亦笑眉，红蓝绿绿也欢喜。我要祝福你就快嚟，前途万里会很美。 年岁越发老，由顺风争住捞，学到也赚到兴奋时候。运气有路数，由买屋收地租。 运又够甜，祈求月老大好签。我要祝福你，愿望逐个年，时来运到似火箭。 乱世缺烦恼，又顺工争住捞，学到也赚到兴奋自豪。运气有路数，由买屋收地租。手就好，全人类新春兴起，跳翻拍舞，财源话到就到，来年实一定好，愿每秒也大笑赚到数。 新装礼税金装，唔系赤口衰嘢唔好讲。系晚都放假，玩成个礼拜，要得利是喂，几时到礼拜？ 蚝豉当然系铺发财，食饱当然麻雀开台。 因齐 full house 金仔一个自爆，唔系过年又边有咁热闹？ 我啱啱啊，喺 Google 啊。 揾咗咩？ 揾一样嘢啊！打派利是三隻字啊！ 跟住咧， 第一个建议搜寻啊，派利是派到几时啊？ 初十五啊嘛， 系啦， 而家仲有四日啦，一二三四四日啦， 仲有四日啦，大家把握时间， 系派利是俾我哋， 系啦。开工利是都照收嘅， 要啊， 系啊，我哋上面仲有好多监制都好耐冇见啊 ，Vincent 梁学希 系。王天恩你仲未出现。 王天恩佢都仲未出现。 幼稚你啊。第一个我要祝福你啊。